Alltagschinesisch in der Muttersprache Chinesisch lernen. 用你的母语学汉语，每日汉语。 Hallo, 大家好 ，Willkommen zu Alltagschinesisch. Ich bin Xiaolan. 大家好 ，Ich bin Thomas. Das letzte Mal ging es um einen Kinobesuch. Wiederholen wir doch gleich zu Beginn noch ein paar wichtige Ausdrücke. 你最喜欢哪部电影？ 你最喜欢哪部电影？ 最喜欢 heißt am meisten mögen. 最喜欢。 它的情节很有趣。Die Handlung ist sehr interessant. 它的情节很有趣。 情节 Handlung. 情节 很有趣 sehr interessant. 很有趣。 这部电影的票房不错。Der Ticketverkauf für diesen Film war nicht schlecht. 这部电影的票房不错。 这部电影 heißt dieser Film. 这部电影。 票房 Ticketverkauf. 票房。 Und 不错 heißt nicht schlecht. 不错。 请问电影几点开演？ Entschuldigung, wie viel Uhr beginnt der Film? 请问电影几点开演？ 请问 Entschuldigung. 请问。 电影几点开演？ Wie viel Uhr beginnt der Film? 电影几点开演？ Und hier noch einmal die Dialoge der letzten Lektion. 你最喜欢哪部电影？ 我最喜欢《不见不散》。 它的情节很有趣。 我爱看轻松的娱乐片。 这部电影的票房如何？ 这部电影的票房不错。 请问电影几点开演？ 最早的一场是下午四点。 Das war unser Rückblick. Weiter geht es mit der heutigen Lektion.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我就爱听摇滚乐。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我就爱听摇滚乐。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小兰 als großer Musikfan möchte ich natürlich gerne wissen, was Musik auf Chinesisch heißt. Selbstverständlich, es heißt 音乐。 音乐。Kannst du mir auch verraten, wie ich nach der Lieblingsmusik eines Menschen frage? Gerne, es heißt,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平时 heißt gewöhnlich. 平时。 喜欢 mögen. 喜欢。 听 hören. 听。 什么 was oder welche? 什么。 音乐 wir haben es eben angesprochen, heißt Musik. 音乐。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Welche Musik hörst du gerne in deiner Freizeit?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有时听民歌，有时呢听流行歌曲。 Ich mag nur Rockmusik. Wie sage ich das auf Chinesisch, Xiaolan? 我就爱听摇滚乐。 我就爱听摇滚乐。 就 nur 就 爱听 gerne hören 爱听。 摇滚乐 Rockmusik 摇滚乐 Rock heißt auf Chinesisch 摇滚 摇滚 我就爱听摇滚乐 我就爱听摇滚乐 Ich mag nur Rockmusik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我就爱听摇滚乐 Ich möchte meine chinesischen Freunde auch fragen, wer denn ihre Lieblingssänger sind. Wie sage ich das auf Chinesisch? Zum Beispiel,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最喜欢 ，am meisten mögen。 最喜欢， 歌手 ，singer。 歌手， 谁 ，where。 谁？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Wer ist dein Lieblingssänger？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我最喜欢刘德华。 Dieses Lied ist gerade sehr populär. Wie sagt man das auf Chinesisch? Das heißt,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Dieses Lied ist gerade sehr populär.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这 ，dieses， 这， 首 ，Einzel-Einheitswort， 首， 歌 ，Lied， 歌， 最近 ，gerade oder seit neuem， 最近， 特别 ，sehr， 特别， 流行 ，populär， 流行，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Dieses Lied ist gerade sehr populär.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是吧？我挺喜欢听的。 Und nun noch eine kurze Wiederholung der wichtigsten Sätze der heutigen Lektion.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平时 heißt gewöhnlich. 平时。 喜欢听 heißt wörtlich mögen hören. 喜欢听 什么 ？Was oder welche？ 什么？ 音乐 ，Musik。 音乐。 我就爱听摇滚乐 ，Ich mag nur Rockmusik。 我就爱听摇滚乐。 就 ，nur。 就。 爱听摇滚乐 ，Rockmusik mögen。 爱听摇滚乐。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你最喜欢的歌手 ，Dein Lieblingssänger。 你最喜欢的歌手。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这首歌 ，Dieses Lied。 这首歌。 特别流行 ，sehr populär。 特别流行。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Dieses Lied ist gerade sehr populär.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Und nun noch einmal die gesamten Dialoge der heutigen Lektion.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有时听民歌，有时呢听流行歌曲。 你平时喜欢听什么音乐？ 我就爱听摇滚乐。 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 我最喜欢刘德华。 这首歌最近特别流行， 是吧？我挺喜欢听的。 Das war unsere heutige Lektion. Wie immer noch unsere Hinweise zur chinesischen Kultur. Karaoke, das ursprünglich aus Japan stammt, ist in China sehr beliebt und verbreitet. Es gibt viele KTVs in Beijing. Das sind Bars oder Clubs mit Karaoke-Television. Und auch einige Restaurants bieten diesen Service, sodass die Kunden gutes Essen und gemeinsames Singen verbinden können.Unter Freunden ist es üblich, sich in KTVs zu verabreden oder dort Geburtstag zu feiern. Das Angebot in den Beijinger KTVs ist wirklich gut. Oft gehört sogar ein kostenloses Buffet dazu. Das Geschäft in den beliebten KTVs geht meist so gut, dass man oft einige Tage im Voraus einen Raum reservieren muss. Das war die heutige Lektion. Wie immer aber noch eine Quizfrage.Wie sagt man, wer ist dein Lieblingssänger auf Chinesisch? Wenn Sie die Antwort wissen, dann senden Sie uns doch eine E-Mail an ger@cri.com.cn. Mehr Informationen darüber finden Sie auf unserer Webseite unter german.cri.cn. Auf Wiederhören und bis zum nächsten Mal. 再见! 再见!